出谷记第五章。此后梅瑟同亚兰去见法郎说，以色列的天主亚威这样说，你应放我的百姓走，好叫他们在旷野里过节敬拜我。法郎问说，谁是亚威？我该听他的命放以色列走。我不认识亚威，也不放以色列走。他们回答说，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，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击杀我们。埃及王回答他们说，梅瑟亚郎啊，你们为什么妨碍百姓工作呢？去服你们的劳役吧。法郎又说，现在他们比本地的人民还多，你们竟然叫他们歇工。那一天，法郎命令那些百姓中的监工和工头说，你们以后不要再像往日一样给百姓做专用的草秸，叫他们自己去拾草，但你们仍向他们要往日所做的同样专属，一点也不可减少。因为他们懒惰，所以才呐喊说，我们要去向我们的天主献祭。应给这些人加重工作，使他们只工作而不听谎言。百姓中的监工头遂出去向百姓说，法郎这样吩咐，我再不给你们草秸，你们看哪里能找到草秸就到哪里去拾吧，但应有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。百姓就分散到埃及全境，拾取麦荆充当草秸。监工催迫说，你们每天应该完成当天的工作，像从前有草秸时一样。法郎的监工责打他们所派出的以色列子民的工头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完成像前天所做的专数呢？以色列子民的工头遂去向法郎诉苦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你的仆人们呢？不给你仆人们草秸，只对我们说做砖吧，原是你人民的错，你却来打你的仆人们。法郎回答说，你们太懒惰了，所以说让我们去祭献上主，现在都快去做工，绝不攻击你们草秸，但是砖却该如数交上。以色列子民的工头因所出的命令说，你们每天应做的砖数不得减少，便知自己更陷于困难中。工头们由法郎那里出来，遇见梅瑟和亚郎正等候他们，就对他们说，愿上主鉴察惩罚你们，你们使我们在法郎和他的臣仆眼中成了可恨的，就好像把刀交在他们手中宰杀我们。梅瑟回到上主那里说，无主，你为什么折磨着百姓，为什么偏偏打发我呢？自从我到法郎那里奉你的名讲话以来，他更加折磨着百姓，而你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。